除非你离开我就不离，否则我 你算什么的小花？ 我算下来你一共分手了14次跟这一女的。 是我 还结三回婚。 哎呦喂，哎呦喂， 现在你们终于变成彼此的前任了，但这14次的打脸话也被永久的写入了咱们胡同的一个 标语墙。 这是什么墙上非写这 防火防盗跟王大磊跟他分手的标语话。 18岁的詹小姐转租房时遇到一位欲行不轨的看房男子，镇定下来的詹小姐发现劫匪其实是个新手，于是她打定主意先稳住劫匪的情绪。看监视显示，詹小姐轻轻地勾住了劫匪的手臂。你好，这就是我那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本来是我住的啊。您看这块这个剪刀，您可能很奇怪，说为什么一个这么长一大剪刀放在这儿呢？ 是啊， 我跟您说啊，我是剪头发的。 哎呦，那就合理多了。 不合理，剪头发用那么大长剪子，你要不是裁缝，没有人用那么大长剪子。剪头顶剪那样带齿的，别以为我不认识。 哎，我是借别人家。 哎，对你，我觉得你房子挺好，就是街坊有点闹的。 老贴门口那说话 啊。 他喜欢我，这个你看这儿卫生间，我当然我相信您看得出来啊，这厨房啊这块儿，然后呢这边这有一个卧室，哎您别扒拉我，别扒拉我，这卧室慢慢看， 你带我，你带我看看这卧室啊， 有这么几间房，您大概看一下， 是是是， 通风啊什么的， 哎你看这个，你这个床啊， 采光 还挺软和的哈， 啊， 这床是也租给我用的是吧？ 你要租给单家钱。 哎，你坐下，你坐，咱俩一块儿坐这个试试啊！ 哎，这不是了，不是了，我这试过好几回了，您自己慢慢坐啊，我先出去。 哎，你别走啊！ 哎，撒手撒手！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上道？ 您是坏人。 我是坏人，还用你说吗？你过来。 我不去。 你说不来就不来，过来。 哎，我不去。 你看啊，我呢，反正也没女朋友。 干什么事 啊？你呢？反正也是一人。 你怎么 着？这还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吗？你要是有男朋友，租房这种事儿，你一人干啊？你看咱俩是不是可以？ 哎，别往前走，别往前走！ 不是你怎么不听话呀？ 哎呀，糟了，遇到流氓了！房子要租给流氓，我该是拿不着钱了吧？哎，这还其次的，关键我是自身难保啊。看这位桃花眼，桃花鼻子，桃花嘴， 长得混种， 开花馒头人。 嘿，我说你呢。 哎呀，我知道。 过来。 哎，我得想个办法，怎么能稳住他呢？ 嘟囔什么呢？ 这个什么？哎呀，您看您那么辛苦了都，先坐下来好好说话呗。 刚才让你坐，你不坐，来坐。 啊，我是说先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你也是初来乍到吧？ 初来乍到，放屁。 那什么， 你 就刚开始都会紧张，你不要着急。 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我紧张啊？ 不是，我就说，这个人生地不熟的，您可能会有点紧张吧？那个缺钱是不是？我这儿有点闲钱，要不然您都拿去花去呗。 闲钱谁要？有没有整的？ 有，我给您找点那个整的。 不急，一晚上功夫呢。 你看您那么紧张，搞得我都紧张了。咱们都别紧张好吗？ 那怎么能放松啊？ 跟我一起来做啊，深呼吸，来深呼吸啊，3、2、1，走。哎，你还紧张？哎，要不， 哎，你逗我玩呢是怎么着？ 来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好啊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吧？

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欢庆祖国。